手的理由。当你还来得及回首， 珍贵。

然后清风一般飘去，各有各去向，却有笑意共寄取。为何长路里不识的追，谁能明白你心中所需？漫漫长路有多少空虚，单车少女夜夜梦里是谁？ 这算是什么生活？我们留在自己的沙漠，开始魂不守舍，等待时间流过。如果你像天气，总对我不冷也不热，我不能选择沉默。爱情只是个泡沫，脆弱的一座击破，你要好好把握。错过，我们都有过错，在幸福的角落，还要再奢求什么？直到一天，遗憾开出它。 直到一天，遗憾开出。